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欢迎收听坚尼地道，今日是7月2号星期六的晚上，在我们身边有爆石和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今日澳洲来讲，对澳洲来讲很大件事，今日大选，你投了票没有，糖水？ 投咗啦。 咁我都想同係我哋呢個係除咗公民責任之外呢，仲要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如果我哋唔投票會罰錢嘅，所以呢係好係基本上所有人都會投票嘅咁樣。當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即係個 poll 已經完咗㗎啦咁樣，咁而家係有數緊票啦咁樣，但係而家睇返個 result， 睇返咦好似而家 liberal 執政黨之前嘅執政黨同埋而家即係工黨 labor 都仲係咬得火紅火綠，都仲係未知道鹿死誰手喎，同水。 好可能冇一個黨係得到大多數，即係冇可能冇一個黨去到76席，如果要做埋 speaker 就要77，可能咁而家估計可能 liberal 可能去到75。係咁，其實如果兩邊 form government 都要好可能係 hung parliament 啦，都要同嗰啲individual independent 嗰啲challenges 傾。咁但係如果係冇一邊係夠 solid convince 到個我哋 governor general 呢，咁可能要再選喎。 吓、啊、又要再選過唔係話。 係呀、啊、可能係呀、啊。 喂 ,hung parliament 我哋之前都試過啦，即係兩屆之前係咪、我哋都有一個 hung parliament 出現啦。咁其實嗰陣時即係點解嗰陣時成日話你點解獨立候選人咁鬼重要呢？當然香港獨立候選人即係譬如話陸王英文呢啲好強勁啦，咁但係即係澳洲嚟講我哋冇啲咁強勁嘅獨立候選人，咁但係即係對澳洲嘅大選嚟講，獨立嘅即係獨立嘅議員呢係好重要，就係因為喺當呢啲咁嘅時候佢哋就做咗好重要的角色啦，因為即係佢講嘅 policy， 即係你其他大黨就要去拜，咁你傾掂數呢咁先至可以 form 到個 majority government 咁樣囉。 嗯。 係啊，咁但係其實咧邊個做都咁廢啊！我哋啲即係我哋我你問我兩個爛蘋果，你揀個冇咁爛啫嘛！而家其實就真係。 我覺得今次都唔錯，我覺得呢、這個今次選舉都算係唔錯。 因為多議題啊，我發覺即係你 係有啲真實嘅議題去，有啲真實嘅選擇咯，我覺得係。 係啊，咁嗱，一陣間我哋可以講下啲議題啦，一陣間遲啲離地性探討嘅時候，咁因為有一樣嘢我都想特別去探討下嘅，咁但係。喂，除了澳洲大選之外，咁呢個基本上即係嗱，呢個禮拜世界又發生好多大事啦。我係上次講完嗰集 Brexit， 我哋以為我哋探討下，可能有機會走，喂，點知真係走喎，我都跌曬眼鏡喎咁樣， 冇錯， 走唔切啦，啲股票即係咁講。咁但係另一嗱，咁又土耳其又恐襲啦，成啦咁樣，但係唔緊要啦，講個 Brexit 先啦。喂，糖水，你走唔走得切啲股票？ 我邊有錢買股票啊？ 但係你 Super 有嘛 ？Super。嗰啲都係雞碎咁多呢，嗰啲上次我哋講返係一個命定嘅結局嚟㗎嘛，呢個係。 就 點 知真係俾人講。 所以個 poll 係話，我哋講嗰時個 poll 都仲係話係應該 remain 嘅。係呀、啊。到投票嗰日都仲係話 remain 嘅個 poll。但呢個講明係命定嘅結局嚟㗎啦。 喂，你講命定，我以為係講緊譬如十年廿年後再 referendum 嘅時候咁就命定㗎嘛，係咪先？ 十年廿年後。 我冇估你講開口中㗎嘛，係咪先？幾時有得閒我哋下、啊、我哋嘅節目講完之後中嘅，係咪先？我哋又唔係蕭生。 咪囉。咁真係 Brexit 咗啦。咁 好多人後悔喎，而家 好奇怪呢件事。我 我想讲下我自己的立场先啦。 好啊好啊。 咁我自己的立场对于呢件事咧，就系、是、我冇立场啦，咪关我蠢事咩？超我系食花生嘅啫，我喺度，我又唔系英国人，我绝对系冇立场啦。咁但系。但是呢、這個學呢、這個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話：，即係我尊重英國人民嘅決定啦，佢哋中意佢哋中意蝕咪蝕咯，係咪先？咁樣咁、但係我出咗 post 啦，嗰日咁 Brexit 嘅，咁我就話命定嘅結局啦，英國撲街了。唔係，我有兩樣嘢要想 clarify 嘅，第一咧就係我所講嘅撲街咧，即係我唔係即係話佢真係，就算你講英國人，佢真係會撲街啊，係咪先？我唔係話佢講到，譬如話佢會去到好似變到好似中國或者變到香港咁，唔係咩意思啊？完全純粹係就係話，從一個歷史長河嘅角度，你真係睇到呢個係呢、這個真係大英帝國最終章咯，終結篇啊！呢個係一個咁同埋你聽到評論都係話啦，你聽到評論有三個字咧，你係成日都聽到 ，it's hard to imagine it。有咁啲乜嘢好處嘅？咁做呢件事係咁嗰啲評論人通常都係好婉轉嘅啦，即係其實咁冇好處嘅一樣嘢嘅，對冇呢啲量化到嘅好處啦，起碼係 我諗冇即時見效嘅好處，我諗係咪咁講咧？ 唔係，因為呢件事係事實上係冇好處噶嘛， 係 事實上真係冇處。咁我哋之前。討論過一啲可能出現嘅後果，就係話，譬如蘇格蘭會再次公投獨立咁樣，北愛爾蘭又係會再次又係會公投拼入愛爾蘭， 中曬啦， 即刻就上 agenda 啦呢樣嘢，咁、那個城市嘅機會係高好多嘅，今次再做，咁、上次都講就係話，點解佢哋會想入歐盟咧？好簡單就話。其實你歐盟就係一個大經濟體系，由如果軸心就係法國同埋德國嘛。咁、那個道理好簡單，香港人一定明你。其實個道理同你聯繫匯率係一樣嘅， 就係共同體係嘛？ 係唔係咩問題？而係你掛鈎，你係嗰、那個你一小國係需要、那個經濟體係需要同一啲大嘅經濟體係去掛鈎嘅。如果唔係你係有可能會好動盪，好受外來嘅嘢影響，所以就話如果你當你法德結合咗之後咧，你周邊嗰啲小西歐小國係好合理，你加入歐盟咧，其實係好非常之合理一個舉動嘅。咁呢啲就正正符合咗蘇格蘭同埋愛爾蘭就正正符合咗呢啲咁樣嘅條件啊，所以佢哋想加入歐盟，甚至乎用埋歐羅，係好合理啊。咁好奇怪喎，咁你而家就話英國倫敦原本係成為一個即係歐洲嘅一部分，咁就係一個金融跳板咁樣，因為大家都講英文啦，因為英文係國際語言啦，咁 Glasgow 會變成一個新嘅倫敦呢，佢唔知喎，但我又覺得 喂倫敦反而自己話想獨立出嚟就獨立出返嚟話我要入返歐盟喎、這個好笑喎、 啊。係，但我覺得機會就好細嘅。 梗 係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大行嘅話，你都或者會去蘇格蘭做啲對沖喎。如果真係蘇格蘭入到歐盟嘅話，啱唔啱？ 係。 你覺得你識講英文咩？呢個世界係。雖然蘇格蘭嗰啲英文真係 難聽到嘔啊！ 我非常之難聽。我試過有一個蘇格蘭同事，我做咗五年同事，我聽到一句說話我都聽唔到佢講嘢。 仲係未聽到。 是啊，都仲系未聽到。不過以前即係以前嘅啲工嚟。咁但係我呢個大英帝國咧，其實我想講，即係呢個衰亡咧，即係譬如我自己日常工作，我諗過去嗰十幾二十年都接觸好多英國人，咁我又冇乜即係識到朋友係英國人，但係工作上接觸又不停，有好多其實有好多英國人嚟呢度工作，特別係如果唔係。好多英國年青人嚟到澳洲都想留低喺度，但係未必做到㗎，好多都好多我見好多呢啲 case， 甚至乎做 IT 啊，有啲人想留低都未必得。咁我其實真係係幾過咗十年係好即係切身咁感受到嗰個改變，即係十年前咧都仲係英國人都仲係扯高氣揚嘅，有少少。 係， 而家真係完全係冇嘅，即係 而家咧，你會聽到啲澳洲人話，因為我聽唔到你啲 accent 講乜嘢，你可唔可以講嘢清楚少少？即係我係，即係以前係冇，唔會聽到呢啲咁樣嘅説話。咁同埋我真係接觸嗰啲人咧，你而家有時我譬如我嗰日前嗰兩個月啫嘛，我同我英國朋友唔係一個同事，即係傾下偈啦。佢係 North 英國北部嚟嘅。即係做啲 IT 嗰啲咁樣嘅嘢啦，咁我即係講開呢啲嘢，喂呢度好唔好啊？咁啊，喂好啊呢度，大家文化又相同，但係天氣又好啲，即係我覺得佢哋仲係講緊嗰啲嘢，我諗真係咁相同咧，英國同澳洲，即係我覺得唔係咯。首先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幾坦白講，我覺得佢哋係幾 behind， 即係佢哋睇自己同。呢、這個世界睇佢哋係有一個距離喺度嘅，咁同埋你今次你聽翻好多嘅評論啦，有好多嘅新聞啦，你會經常聽到兩個字咧，就係、是、working class。呢啲英文咧，你喺澳洲啊、美國啊、加拿大你係唔會用嘅。係， 我哋都少用 working class 呢個 term。 係啊，譬如 far east 啊嗰啲咧，澳洲係唔會用嘅，你永遠都係 Asia 啊咩。即係所以其實你睇到第一你睇到澳洲社會同埋就同英國社會嘅分別啦。我聽咗有啲評論呢就係話譬如你英國係一個海洋，即係一個海洋文化嘛，我哋叫英國英美呢、這個 Anglo-Saxon 呢、這個或者澳洲都係嘅。呢、這個海洋文化同呢、這個大陸歐洲大陸文化好唔同嘅。咁呢個係我認同喎，即係我自己喺節目好耐之前都講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覺得我對歐洲大陸嘅文化唔係咁認識嘅，咁就當然係因為我謙虛啫，呢個係後加㗎啦。陳雲都咁寫啊嘛，佢話英國同歐洲大陸嘅文化唔同，所以佢獨立係應該嘅。咁 OK 啦，咁你獨立咪獨立咯，係咪先？咁但係呢跟住呢有人我又聽咗近文之同埋嗰個叫建國研習班啦，咁佢哋講新主義啦，咁我覺得佢哋講得好好啦，其實我覺得係真嘅，事實上係話呢件事係好反精英啦，好反離地中產啦，喺個新自由主義嘅一個反勢嚟嘅，問題就係話成件事係充滿矛盾㗎嘛。如果你聽到譬如話佢今次英國獨立，唔係叫英國獨立，今次脫歐，佢其實來去都係講兩個原因啦。咁但係個口號上佢哋會有一個精神呢，就係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㗎嘛。係。重振呢個大英帝國雄風。內容上呢其實無非都係反移民。同埋就係話佢哋會多咗自由。就係話去譬如話去同澳洲啦，去同 大陸啦， 同美國啦，做啲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咁樣呢個係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嘛。反移民 OK 啦，你想反移民，咁但係你嗰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就話，你 free trade agreement 你梗係大邊嗰個著數㗎啦，咁你梗係拼入歐洲去 negotiate 嘅時候，人哋同成個歐盟去傾嘅時候，梗係歐盟會攞到一個更加好嘅 terms 翻嚟㗎嘛。點會係你自己走去傾嘅時候攞到個 terms 更加好呢？呢個係好唔合理啦。咁所以話其實係 hard to imagine 有任何嘅好處嘅。咁你移民其實都係一樣咁嘅。咁同埋呢，我一樣要修正我上次講呢，就話其實係放棄咗一啲主權啦，呢個歐盟。但今次就好清楚睇到其實唔係囉。其實純粹係雙邊嘅啫，呢樣嘢。英國完全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就佢可以加入歐盟，佢又可以離開歐盟。咁而家你講緊嘅移民亦都係雙邊嘅一樣嘢嚟嘅，就話你唔鍾意歐洲人去你度，咁你咪唔好去歐洲嗰度囉。你啲人咪同樣地唔可以好自由咁去歐洲嗰度囉。呢樣嘢唔係一個任何損害主權嘅嘢嚟嘅。咁 即係呢啲唔係一啲單方面嘅嘢，其實係雙向嘅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即係等於你貿易咋嘛。 嗯， 其實等於貿易啫嘛，冇分別。你雙方面大家傾出嚟嘅啫嘛，係一樣。咁所以嗰啲年青人咪嘈到震咯，就係話佢原本可以喺27個國家工作嘅，但係而家佢冇啊。 佢只可以喺佢就嚟淨係可以英格蘭工作，因為就係蘇格蘭同埋英格蘭之間呢可能係有道有一個波打喺度啦。 有棟牆喺度啦已經。 係啦，嗰度可能要 set up 一個邊境。反而法國人去蘇格蘭呢就唔使咁樣。嗰條英法隧道呢可能要搭過去 Glasgow 或者愛丁堡嗰邊咁樣。咁樣而家可能情況係咁樣。咁英後生仔梗係嘈啦，即係等於你想一下，你即係等於你玩開 Internet。突然間冇 Internet 用，淨係玩變返窩家。 淨係 Internet。 Internet。你用開 iPhone 嚟上網，你去玩開 Internet 嘅，而家俾返以前嗰啲和記嗰啲 3G 電話你呢，即係撳嗰啲。咁對一個年輕人嚟講黐線嘅呢啲行為係。係。一啲係唔正常嘅。點解你又會咁樣嘅啫？咁冇計啦，佢哋唔出嚟投票係咪先。嗰個吊櫃呢就係我覺得近文之同埋鄭龍泰講得好啦，新自由主義，咁佢哋又係左翼啦，佢哋即係好崇尚呢、這個社會嘅公平啦。咁但係你吊鬼同埋矛盾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反新自由主義同脫離歐洲冇關係㗎嘛。咁如果你反新自由主義，你咪搞啲社會福利呀、啊、搞啲增加流進税呀、啊、抽啲企業多税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嘛。你反對新自由主義，你咪去行社會民主主義囉。行社會民主主義，咁你咪應該更加變得更加近似呢個德國同埋法國㗎嘛。 咁咩你係咪因為就係佢要 佢想 即係頭先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佢話想即係we want to make great big Britain great again 㗎嘛。咁即係呢樣嘢其實佢自己有個概念，就係我哋以前係咁樣嘅，佢哋想去返以前咁，即係佢哋想去返佢以前嗰個咁嘅 status 度，佢唔想同人同化，佢唔想我要同人 deal 嘅時候我要同你傾好咗先，連自己唔可以有一個太大嘅聲，即係譬如英國，即係譬如話法國同德國有兩個大佬喺度嘅時候，我哋要即係要睇你兩個面頭，再同人傾，而我自己可以用英國咁嘅名銜，就同中國啊、美國啊 trade 咁樣，即係佢係咪想即係好似英女王咁嘅諗法咁樣？喂，但係我以前好勁，我以前霸主嚟嘅，即係而家我要連埋你哋一齊去同人傾偈嘅時候，即係依種感覺，佢想攞翻佢先至有啲咁嘅，即係嗰班老嘢先至會去。投即系 Brexit 呢样嘢咧，咁样。 唔系，我谂系，我谂佢哋咁谂咯。但系事实唔系咁样啊嘛。 系。 事实唔系咁样啊嘛。系咯，咁同埋你所谓新自由主义，其实即系金融资本主义啫嘛，即系由嗰种赤裸裸嘅资本主义，特别系金融资本主义嗰衍生出嚟噶嘛。咁其实你其实嗰样嘢。你唔可以用新自由主義去 apply 喺呢個 case 度嘅，因為嗰樣嘢就係你係老祖師爺嚟㗎嘛。你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啦，你睇下所有英語國家嘅嗰啲地產呢都係炒到飛起嘅。但係你去歐陸就冇㗎嘛，你去德國啊，去法國啊，比利時啊，你係可以一個年輕人好容易就會買到一間屋。好嗰啲好 decent 嘅生活，咁嗰啲咪社會民主主義囉。咁但係你而家你要 make Britain great， 你就要貪錢，你就要炒樓，嗰啲先係你哋 Britain 創造出嚟嘅嘢嚟㗎嘛，大佬啊。咁你點可以話喂我而家窮啦，我又要 make Britain great 啦，咁樣咁所以你唔可以用新自由主義去呢個 case 嗰度去 argue 呢樣嘢囉，但咁係充滿矛盾㗎囉。咁講返澳洲啦，我即係其實某程度嘅衰落呢係冇得避免嘅。當你做咗呢個決定之後，咁其實而家好，我哋今日大選啦，講呢樣嘢最好就係、是、其實以前呢你成日都聽到呢澳洲呢將自己同兩個國家呢去相比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第一個呢就係阿根廷。 呢、這個我聽過喎，阿根廷。 係因為阿根廷以前係同澳洲一樣咁有錢嘅。 係。 但係因為佢哋理財不善。 嗯。 所以就即係大家就經過十年，即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就澳洲仍然係一個富裕嘅國家，但阿根廷呢就衰落啦。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南非，呢、這個國家咧亦都係以前同澳洲一樣係咁富裕嘅。咁但係澳洲咧就放棄咗白澳政策，但係南非咧就繼續實施佢嘅種族主義嘅政策。咁即係一個咧就走向開放，另一個咧就走向呢、這個封閉。咁咧因此咧澳洲就仍然係一個富裕嘅國家，而南非咧亦都係走向衰落啦。咁澳洲係經常咧都攞呢兩個國家咧去警戒自己嘅，就係話，所以我哋咁成日都要講，我哋要 balance 我哋嘅 budget 啦，同埋我哋係要開放咁樣去接納一啲接納移民啦。咁當然我哋移民國家啦，咁呢樣係重要嘅咯嚇。係係必然嘅喎，俾你聽。當你個國家，我冇聽過有個國家佢係封閉，然後即係佢係會繁榮嘅咯。即係我或者你嗰個人均。即係你做最好就係你嗰個人均嘅收入可能保持到一定水平，但係你個國家唔會有影響力啦，你個國家會係即係你咪自己縮埋一個縮埋一角。 即係除非你係強國啫，係咪？即係除非你咪強國，你可以封閉得嚟，我又可以啊，平均人均收入有唔知幾多錢以上，8000蚊以上啊咁樣，又第三咩第二嘅世界最大經濟體系啊，咁、我覺得除非依個國家係好似大陸啊咁樣啦，如果唔係都幾難啦、啊。即係其實你咁講係咪即係講緊時候英國而家即係 Brexit 依個咁嘅，即係依個係全人嘅決定啦、啊、你依個係一個公投嚟噶嘛，係咪先？即係依個決定其實係即係更加加速地即係推英國依個大。英帝國嘅衰落更加嘅快速嘅衰落落去咧， 我都係必定係呢、這個根本上係一個句號咯，可以咁講係一個句號咯。例如話你要幫嗰啲working class， 你要佢生活得好啲，咁你都要發展啲，你又唔中意金融咁離地咁賤格，咁樣你都要搞啲嘢㗎。咁你譬如你搞工業，咁你冇資源。咁你資源搞資源啦，咁你搞工業囉。咁你搞工業你都要有市場㗎，市場係咪一歐洲囉，係咪先？咁你而家脫歐喎，咁你連嗰個市場都冇埋啦。咁其實你有嘢可以做嘅，譬如話你將英鎊跌一半咁就得囉。咁但係問題你嗰、那個咁大班人嚟投資呀，坦白講，到時英國嗰個工業呀或者係創新工業呀大班人嚟投資。你可以做到澳洲咁，咁咪得咯。咁但係當然你嗰啲有錢人或者你身家咪少一半咯，到時。 係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即係自從 Brexit 呢樣嘢出現咗之後，你英鎊都係跌返去返基本上三四年前咁嘅水平，咁所以即係你見到那個 devaluation 係好顯著嘅，即係即刻到。 即刻幫佢手。 即刻現形。咁當然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有啲人呢都會即係死雞撐行過，就係話而家就係呢個嘅英國自己即係新產業去再次蓬勃或者再次復活嘅契機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喂，佢哋自己本身啲廠家自己嘅身家都跌咗一半啦。 係啊，咁唔係我哋澳洲嗰個貨幣跌一半咧，對我哋嗰個生活嘅影響唔係咁大噶嘛。因為我哋係 自己一個海島嚟， 不搞外求噶嘛，我哋嗰啲資源。 我哋自給自足啊嘛。 我哋自給自足噶嘛，咁但係。你美國加拿大都係咁樣嘛，但係你英國唔係。 你連住曬所有嘢大佬。 係啊，你唔係咁樣喎，係啊。 都另一個我睇到嘅趨勢就係話呢，即係我唔知道同呢個新自由主義有冇關係呢，咁但係你見到即係而家即係人嘅投票取向呢，你係已經係 predict 唔到喎，你 poll 你係唔可以透過 poll 嚟做一個準則，即係當然亦都即係 poll 係可以係帶出一啲嘅indicator 啦，咁但係即係你唔可以透過呢啲咁嘅 變得好快， 係啊，即係你個 swing 係可以一兩日之間係完全 swing 去第二個 pendulum 咁樣，你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都會有一個契機啦。即係 你唔知啲人， 你唔知啲人諗乜啊？ 唔知啲人諗乜係。 係啊，即係你以前都話有個譜，即係冇你而家馬後炮咁講返，就係話你冇理由會諗到，就係話呢啲老人家係要去 Brexit， 但係啲後生係 remain， 咁但係另一邊雙就係、是、即係後生又唔出嚟投票咁樣，即係呢樣嘢係好令人詫異啦。咁但係你諗下，你今年尤其是今年係選舉年呢，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選舉會發生啦，無論係香港又好啊，或者係即係你美國又會年尾有呢個嘅總統選舉，所以而家即係另一個大風浪將會嚟到，就係究竟呢個嘅 Donald Trump 同埋呢個希拉里，究竟個選舉亦都係一個好有可觀性囉。 係 係啦，咁就算係今次講返澳洲大選都好啦，即係嗰、那個 swing 呢都係即係都令人詫異嘅，因為即係執政黨個即係離開執政黨嗰、那個個票呢係比想象中大嘅，多咗好多人去投 Labour 之、但係你 given that 你要知道即係其實工黨喺呢幾年嚟其實個聲譽都係非常之差嘅，即係無論係喺佢哋用錢嘅方法，或者係即係佢之前嘅執政都唔係做得好好嘅時候呢，你見到之前我記得 Malcolm Turnbull 上場嘅時候，我哋都仲話啊依個點啊，或者係起碼有返啲睇頭啊，或者經濟可能即係有啲說服力啊，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即係佢做咗大概九個月十個月嚟講、個情況唔係話有太大嘅好轉，或者係你見到其實即係澳洲人嘅個心態都開始轉。 你講岔開少少講嘅喂， 我 講有個題外話，我哋有冇發覺今年嗰張選票咧長到咧， 係 即 係要 即係唔知點喎、 啊，佢係越嚟越長， 我成日都揾唔到，我想畫嗰個格，我揾咗幾分鐘先揾到喎，大佬上年出年下次選舉係咪要點樣咧？ 唔係因為太多黨啦，你要知道，即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其實往年往幾屆都係長噶啦，咁只不過 越嚟越長，一屆比一屆長喎。 係啦，即係一段新聞就出咗嚟嘅，就係話即係發覺完好多亞洲人咧，就用 WeChat 咧，就係去將一啲好似民建聯咁啦，即係。塞張紙俾阿婆教人點樣投票啦，咁呢件嘢咧就冇喺澳洲發生，即係唔係塞張紙俾佢，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就用 WeChat 呢個咁嘅方式咧，就將一啲選舉嘅投票方式咧就即係 send 俾人唔同嘅人啊咁樣，咁就俾即係報紙就登咗啦咁樣，咁我睇翻好得意喎，即係。我見到嗰段 message 咧，喂，我都有收到，不過我係 WhatsApp 收到嘅咁樣。咁但係咧，我發現咧，其實係好多係教會裏面嘅人咧，係去發依啲咁嘅轉發依啲咁嘅 message 咁樣。講翻，因為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因為今次嘅大選其實澳洲嚟講係一個澳洲大選有一個比較多嘅議題啦，無論係今年係講最多人講嘅就係其實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啦 ，OK， 同埋。即係當然仲有呢個嘅 Medicare 啦，同埋即係 Assam Seekers 啊，類似依三四個比較大啲嘅議題啦咁樣。咁我發現咧，即係喺五六月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教會好多嘅教會咧，都即係做咗好多嘅講座啊，即係講緊話同性婚姻合法化。對呢、這個同埋呢個選舉嘅關係，咁其實我諗係藉住呢個咁嘅議題咧，就去我諗係 push 一啲即係喺教會裏邊一啲政，即係一啲政治冷感嘅一啲嘅人咧，就出嚟就要去發聲啊，或者係即係透過選票就唔好俾呢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去實行到啦咁樣。即係我見到好多教會咧都有呢啲咁嘅講座，咁我自己都有去過 講座啊，直頭係 啊係啊係啊，直情講座， 就個 topic。嗰、那個講座 topic 就係講嘅嘢， 係啦，直情係即係你入到去咁有人咧就同佢講話，今次就係選舉啦，就係投票啦咁樣咧，咁就講用其中一個比較大嘅議題就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咁樣就講下聖經點樣睇啊同性戀呢樣嘢啊，因為同性戀呢樣嘢咧，或者婚姻呢樣嘢咧，即係喺聖經裏邊我就係講一男一女嘅，咁但係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嘅話咧，就有。 即係有機會呢，教會呢都會受到逼迫啦，如果我哋第時如果就講一男一女嘅婚姻咁樣，咁而透過呢樣嘢呢就要講下，哎，選舉策略應該點樣啦，我哋應該一號就擺，即係我提議你呢一號就擺邊個，二號就擺邊個，咁類似咁樣嘅。 咁講到咁 details 啊，一號擺邊個，二號擺邊個。 唔係佢冇好直接咁同你講啊，嗱， 佢唔同㗎喎。 你一號拍呢套，二號就擺呢個 party， 即係講緊話即係應該點樣去選，或者係即係Senate 嗰張點選啊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嗰張點選啊咁樣，即係佢就講做得好好嘅，佢就唔會話同你講做啲犯法嘢嘅，佢就會建議你啫。佢就話如果我係你咧，我就會咁樣擺咁樣，或者係你可以按照我嗰個我哋嗰個 suggestion，OK，、okay? 依個你自己決定。咁呢樣嘢佢哋做得好足嘅，戴曬頭盔嘅咁樣。咁但係 但係佢嗰講座係咩名目咧？ 哦，咁咪同性婚姻合法化，与澳洲大选嗰啲咁嘅嘢咯。 哦 ，OK， 系或者维护婚姻一男一女咁样。 你去得听嗰啲，你都知系咁噶啦。 哦，唔系，我怀住 同埋兼且你都会跟噶啦。 唔系，我怀住一个 challenge 佢嘅心态噶，因为我自己 啫， 即系我自己个人本身我唔系好同意一样嘢，就系话你唔可以用一个議題咁樣去囊括曬成個選舉嘅意義咁樣，即係咁。但係當然，當我提出呢個問題嘅時候，佢都可以答到一個比令我滿意嘅答案啦咁樣。咁即係譬如啦，咁我問佢話：，咁喂，你用一個咁樣嘅單議題去叫啲教會人去投票，淨係投即係悲上呢個議題，好似對即係或者係用咁嘅方式去鼓勵弟兄姊妹去咁樣投票，好似唔係好恰當，或者好似即係有啲偏頗喎咁樣。咁佢都講緊其實話即係政治呢啲嘢都係即係好似 係咁㗎啦，係咁㗎啦。 哦，唔係，佢即係講到即係政治都唔係人玩嘅呢啲咁嘅嘢啦。其實即係政治呢啲嘢變嚟變去，你知道即係執政黨講完啲嘢之後，佢可以收翻嘅。即係你睇廣告都睇到好多唔少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但係即係佢講緊同性婚姻合法化嗰樣嘢咧，你上咗去咧，你就收唔翻㗎啦咁樣，或者係你要再用等一比較大嘅時間，你先至會再有一個referendum。當然，今次我哋依個嘅即係 liberal， 即係執政黨，即係前執政黨講嘅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咧推上去依個公投咧，都唔係有一個法律效力嘅，只不過係人俾人民去作出選擇嘅啫咁樣。即係因為即係我相信係自由黨唔想孭鑊，佢先至擺上去公投嘅啫咁樣。咁但係就係依樣議題去點講啊 ？push 啲即係教會嘅政治冷感嘅人出嚟投票啊，即係講句好聽啲就話哦，為真理發聲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喺今次呢個嘅選舉嚟講，我見到教會出咗佢嘅力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好笑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唔係好笑，我覺得比較即係遺憾嘅就係、是、咧，當我去睇報紙嘅時候咧，佢做一啲嘅調查，佢就發現咧，亞洲人咧係投呢個嘅即係比較多係投呢個嘅 liberal， 即係前執政黨啦咁樣嘅原因咧，唔係因為佢係收到啲咁嘅 message， 或者唔係收到呢啲咁嘅話俾佢聽教佢點樣投，而係完全係因為咧佢哋唔想蝕錢嘅。 嗯、 即係佢哋淨係從一個經濟角度，佢唔想工黨上場就洗曬佢啲血汗錢 ，OK， 佢就基本上佢唔想工黨 cut 咗佢嗰個嘅 negative gearing。 有冇啲原因係因為反移民 咧？佢自己本身 係伊斯蘭，唔係佢哋自己本身嚟咗啦嘛。 喂，你知唔知道咧？ 嚟咗， 佢哋睇移民好得意噶，佢哋覺得移民就係咧。佢反移民嘅意思就係話呢我唔要難民。 唔要難民。 OK， 我老豆我就要。嗱我老豆移民嚟㗎嘛，係咪先。即係你送我老豆嚟我就要 ,OK? 你送難民我唔要 ,OK? 咁好正常嘅諗法，好正常嘅亞洲人諗法啦咁樣。咁所以即係 除咗越南啦係咪。 所以就我想講就係好多好即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亞洲人嚟講其實係完全唔係一個大嘅議題嚟嘅咯，即係到最尾都係錢作怪咯。 即所以即我會覺得是一件遺憾的事啦，即當然我是教會中人，但是即我都諗返啦，點解我講同性婚姻合法化呢樣嘢，就係、是、因為同性婚姻合法化有關係嘅樣嘢，就係一個呢、這個叫做Safe School Program，咁就係一個叫安全學校嘅一個嘅教育課程啦，咁樣即係你如果諗下有個叫國民教育嘅嘢呢，就喺香港有個叫國民教育嘅嘢呢，喺澳洲有一個叫做國民性教育啦，我只可以咁講。咁就係點樣呢，就係、是、其實佢個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嘅目的呢，其實係有一個團體，有好多團體 ,ok, 就見到呢，因為有好多細路哥自殺。佢自殺原因是因為咧，佢喺學校咧受到好多嘅歧視，或者係去我哋叫澳洲好興嘅叫 bullying 咁樣啦，即係嘅原因就是因為係欺凌係啦，無論係網上欺凌又好，或者係即係真實欺凌又好咁樣，即係個原而依個欺凌嘅原因係因為佢哋知道佢嘅性取向。是有同性戀傾向的咁樣，咁所以有很多啲咁樣嘅欺凌出現咗咁樣。咁 但係其實好奇怪喎，你咁早知道自己性取向嘅咩？啲人即係咁早，大概係咩年齡先知道？唔係你起碼青春期， 我相信係好多係喺 high school 啊，即係譬如係中學時期，即係受到欺凌呢啲咁嘅個案啦，而引發嘅自殺個案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咁嘅 safe school program 出現咗，咁喺維省就係出先係開始，咁所以咧所有嘅公共學校咧，或者基本上所有嘅中學。都小學呢都係即係喺呢個嘅program 裏面，咁呢樣 program 呢係工黨係大力去宣傳嘅咁樣，即係或者佢工黨係 promise 咗我會佢會俾400万去推廣呢個咁嘅 program， 咁推個 program 本身係好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喂你 係講緊係省政府 唔係係聯邦， 即係如果佢選到嘅話， 係啊，如果佢選到嘅話，係啦，咁基本上就係依啲咁嘅國民性教育咧，就係、是、基本上喺每一間學校裏邊咧，就有老師要去上 training 啦，咁跟住咧喺佢嘅 curriculum 裏邊咧，即係喺教學嘅課程裏邊咧，佢有啲堂咧，就係、是、譬如話佢原本係上下數學堂嘅，咁啊，今日唔上數學堂啦，我哋睇片咁樣。咁嗰啲片係咩嚟嘅？咁就係好多唔同嘅片呢，就係講緊佢介紹呢，原來呢個世界上呢有啲人係基嘅 ,ok? 跟住第二堂呢，可能講緊有啲人呢叫係敗嘅，即係雙性戀嘅 ,ok? 有啲人呢就係、是、第三堂就講話我哋呢個世界有啲人呢就係、是、即係 transgender 嘅，即係變性人嘅咁樣，即係跟住每一堂有啲 activity， 有啲 group 有啲 activity， 咁呢咁呢啲係 TV 好得意喎，有啲呢係可能係返屋企呢就叫個男仔返屋企呢就試下穿件女仔衫啊，跟住講下感覺真係講下感覺啊咁樣。咁嗱去到呢個位呢，即係當我知即係當因為網上面已經好多家長去做好多嘅見證，或者係寫好多文上 blog 啊咁樣就去講緊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究竟係搞啲咩嘢，咁就發現咗原來有好掛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出嚟，即係譬如話我仔喺讀呢間學校嘅，咁我係佢阿媽，咁我發現呢原來有一日呢佢同我講就話我老師聽日同我講叫我帶條裙返去著咁樣，跟住講下有咩感受咁樣，咁所以當我作為左膠啦，我自認左膠啦，我都覺得同性平權或者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呢樣嘢係喺某程度上，我覺得係需要嘅，或者係平權呢樣嘢係需要嘅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個位，當我有細路哥，當我發現如果我女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咁樣嘅強制性國民性教育嘅時候咧，喂，我有反感喎，或者係 但我想，我記得咧，大概一年前度咧。省長咪有單嘢就係話佢哋諗住喺學校播一啲譬如話同性家庭嘅影片咁樣，即係咁樣就展示出，即係展示其實佢想 present 出嚟嘅就係一個其實佢哋一個正常嘅家庭嚟嘅，諸如此類咁樣。咁都，但係上次嗰單嘢就block 咗喎，反而 係啊，因為呢個係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係維省嘅一個好大力宣傳嘅，或者維省政府推行嘅緊嘅一樣嘢，咁所以其他 state 係未咁普及嘅，同埋個反響係冇咁大，因為未殺到埋身啊嘛。 上次係 New South Wales， 今次就係 Victoria。 係啊，今次即係本身 Victoria 已經係好行咁樣去宣傳緊呢 啲 Safe School Program 呢樣嘢。而今次 佢哋係激啲嘅， 係啦，咁 Labour 佢哋唔係 Melbourne 啲人嚟嘅，係 飲得多咖啡。所以 Labour 係想推多啲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當我知道嗰、那個即係當然啦，你個原意你啲咁嘅 program 係好嘅，但係個落到去一啲即係 high 人手上咧，就會有啲好 high 好 high 嘅結果出現咗咁樣。 唔係咁我調翻轉問你，你覺得應該點做啊？作為一個父母，即係唔係一個專業意見啦。作為一個父母，你覺得？ 所以我就會發覺我就完全感受到左家嘅感覺啦。就係當呢啲嘢發生唔係喺我身上嘅時候，我就會支持。當呢啲嘢發生喺我自己身上之後，就話頂。 唔係咁，但係發唔發生？你唔好用咗發唔發生嘅角度啊。咁但係你都要做一個選擇噶嘛。咁你嘅選擇就係話做點樣做，或者係唔好搞嗰啲嘢，有佢 bully 啦，打死佢哋啦咁樣。你覺得應該點啊？ 呢啲嘢咧，你 block 唔到，因為呢啲學校咧，如只要 register 咗落去呢個嘅 safe school program 度咧，佢就當咗你有，即係家長係有個 consent 俾學校咧，係去做呢啲咁嘅 program 噶啦，而你係唔可以反對。Okay, 即係你唔可以 opt out 嘅，即係你呢首歌係一定要去上堂，你唔可以話哦，我唔想呢堂，我想其他嘢咁樣唔得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你阻唔到啊。所以即係作為我而家作為父母，我只係講話，如果做到最尾學校真係要咁播，咁你咪播咯。咁但係我喺我自己屋企裏邊，我就去做翻我教導嘅角色，即係我會去，即係我會問翻佢，你教啲咩？咁但係我同佢講，喂，唔係咁樣嘅喎，唔應該咁樣嘅喎，即係你同我講話學校叫你着翻嚟試下着件男仔衫，或者係叫你扮男人去男人廁所咁樣，我覺得依樣嘢係接受唔到喎，咁樣即係依樣嘢係自己屋企或者係我去判。即係勸喻翻有信仰嘅或者教會中人嘅，你接受唔到呢樣嘢，咁你咪除咗大聲鬧，即係冇意思啊，冇用啊，因為即係最緊要嘅就係你家庭咧，屋企裏點教，同埋你喺教會裏邊點教咁樣咯。 嗯，咁但係你覺得學校應該點做啊？ 咪照 follow 或者唔應該做啊？即係如果你 冇得揀㗎，因為學校 你 冇 得揀啦，但 係 以你自己嘅意見，你覺得學校佢應該譬如應該播翻譬如話。上次 News of Wales 播嗰條片，即係類似嗰啲電影啦、啊，定係喺咩年齡適合做啊？或者唔好做啊？就算即係唔應該做啊啲嘢，唔需要教育佢哋呢啲咁嘅嘢，你覺得係點？ 應該點？應該繼續播咯，應該照播咯，係即係我覺得嗱，學校應該有翻個監察，即係我覺得你 anti-bullying program 咧係好正常、好需要嘅，咁你就應該要做。咁但係你要有一個 做咧，你覺得？ 小學生嘅或者譬如小學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播片同佢講話依個世界有即係有有人有同性戀啊，或者雙性戀啊，或者係咁樣。即係我諗佢哋嘅心智未成熟，佢連自己高院有幾粒佢都未知， 係 咪先？即係但係譬如去到中學嘅時候，尤其是依個嘅高中即係依一聽之前嘅，我覺得依啲嘢需要即係係要需要知嘅，即係。我唔知啊，我喺香港嘅时候，我未接受过。 聽 嘅 好似迟咗啲喎。 系嘛？ 你应该系青春期之前。 中一啦，中一之后咯，依可能依家 seven 开始啦。 青春期之前。 可以需要嗱，我问你。 或者进入青春期。 我问你啊，唐水，你喺香港，你有冇接受过性教育啊？ 通常咧，小学嗰时咧，我年纪比较大，跟住咧见到啲女同学咧就。排隊咁走出去咧，去第二個房度咧聽嘅唔知咩，跟住咧就翻嚟咁樣，我唔知佢發生咗咩事，係咪 女同學送咗嚟冇嘅咩？ 係咪送咗去啲毒氣室啊？諸如此類啊咁，我冇喎、 啊。你自己冇啊嘛，係咪先？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係啦。喺香港嘅時候，我哋其實係少，或者我可能我已經脱節咗啦，即、就、係、是。 喂，同埋講完你唔知講乜嘅咧，成交咗。 係唔係佢攞張圖俾你睇？依嚿就係嗰嚿嘢啦，咁樣你就會勃起咁樣。咁但係 嗰啲 係 生物課啫， 嗰啲係拜安啫嘛， 嗰啲 係健康教育啫嘛。咁但係即係真正係性教育咧，其實係少嘅，同埋即係我覺得係略嫌保守。咁但係嚟到澳洲嘅時候，我真係上過。咁我就知道其實係 你 咁 似做嚇，你都有得上？ 唔係我喺我 你都生埋你都 我 你讀書嗰陣時， 我嚟讀書嗰陣時大佬梗係啦。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依樣嘢係需要嘅。咁但係你一定要有監察咯，即係你要有人 supervise， 同埋你要有即係你要 report 翻俾啲家長聽，究竟做過啲咩嘢？我覺得依樣嘢係需要咁樣咯。係啦，咁所以。 即係係啊，都成日想講呢、這個即係國民性教育呢個 program 好耐㗎啦。咁但係係啊，希即係都值得諗下啦。因為其實即係呢樣嘢係我都係需要嘅。咁但係即係四秒其實真係唔夠咯。同埋我覺得即係你個監察要做得好，因為個反響實在太大啦。即係好多好多好唔好嘅例子出現咗，令到即係而家即係紐省呢班人都驚，尤其是即係教會咁 homophobia 咁多同性恐同症呢樣嘢喺教會圈子裏面其實都非常之盛行嘅時候，即係唔係幫到大家咯。咁所以即係呢樣嘢要做得好啲咯。 唔係我補一句，我覺得咧，其實如果你講性教育咧，今時今日咧係一定要同Porn 一齊講， 係 即係你唔教佢嗰啲咪教育咯，即係你一定要處理咗呢一定要同呢樣嘢一齊處理嘅。今時今日，如果唔係。即係如果你咁樣睇，你其實你會睇到其實嗰個問題更加大。係 啊，因為你唔教佢都會識啊，你唔教 嗰啲咪教育咯。 係啦，你唔教佢，你唔教佢，佢咪自己上去教自己咯，係咪先？咁同埋可能你講嗰啲佢已經識咗好耐啦，即可能佢識得多你。 但問題嗰啲係即係 point 係有好多問題㗎嘛，即係我當然係啊，咁但係呢個第二個 topic 啦，但係。是我覺得今時今日已經你不可以用一個這個這樣的學校教育，純粹用一個學校教育 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應該跟電腦科一起上是不 是不是譬如你 PON 有很多即都有很多社會上有很多的討論和爭拗的嘛，譬如你應不應該 regulate 它，或者怎樣 regulate 它，或者 有些人 ISP 是不是應該要 filter 它，或者是 ISP 是不是 要是啊，或者有些人說你是不是要禁了他，或者是就說有些人說不是，你不應該禁他，你應該做一些，你應該拍一些更加高質素的， 是健康的， 就是 intellectual 的 point 出來，有些人就說是就是你要 regulate 那個 industry， 就不要譬如那些內容不要侮辱女性啊，不要有暴力啊，即係可以係有正常嘅成交，但係唔可以，即係唔應該有嗰啲嘢，即係有好多啲咁嘅討論㗎嘛。其實嗰啲就係你啲仔女嘅性教育嚟㗎。係 啊， 其實去向各方面去探索。 所以其中一個我想 address 嘅嘢就話，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唔 safe 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例喺依個嘅學校，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話咧，啲學生即係老師就教啲學生點樣洗底咯，即係點樣用 browser 洗咗啲 history， 唔好俾屋企人發覺咯。即係依個係其中嗰、那個，即係教佢哋點樣保護自己嘅一個行為。咁但係。就咁教依一樣嘢係唔係一個健康嘅一個整全或者一個 holistic 嘅一個性教育呢，我又唔認同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你上網上面嗰啲有好多係好歪曲咗嘅一啲嘅譬如話，如果我講 point 嘅話係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咁樣㗎嘛。即係你唔係應該去教佢哋點樣去洗底囉。應該點樣教我哋一個 complete picture 咯？我只可以咁講，係啦，咁係啦，今日講啲好高尚咁講下啲性教育嘢啦，咁樣，但係係啦，我哋睇下下個禮拜同大家傾啲咩啦。 好啊 ，OK， 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